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黄伟。 喂，今日咧，我哋就喺呢个 Halloween 嘅夜晚啊，同大家做呢个节目噶噃。咁大家听嘅朋友咧，可能之后先听翻嘅，咁可能过 Halloween 啦，咁唔知今有冇今晚去玩喎、啊？大家系啦系啦。 嗱，而家我哋播紧嘅系乜嘢？ 其实好似迪士尼嘅一个 Halloween 嘅歌咯，系咪啊？ 系啦，系。是當年米奇老鼠的一個故仔嚟嘅，亦都大家如果有留意迪士尼的廣告咧，佢、一開頭都係用呢啲音樂嘅嚇、 OK， 好啦，咁咧今晚大家唔知係咪出去玩啦？咁其實應該咧有好多人都會扮一啲除咗鬼怪之外，都會扮一啲電影啊或者一啲恐怖片裏面嘅 character 嘅喎。 係啊， 或者你都幫大家數一下到底即係有啲咩我哋見過嘅一啲嘢啊，即係啲嗰啲有啲 cosplay 咁啊。 cosplay 我諗最 一陣講，一陣講。好，咁我講講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啦，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 歡迎大家來電啦。 係啦，等緊大家回信嘅。咁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啊，或者想聽啲咩題材啊？咁或者咧，上個禮拜咧，我見到好多大家補充翻啲資料俾我哋喎。咁我哋都貼咗上我哋嗰個精選嗰度嘅。係啦，咁上次講過嗰個 family， 好似 Adam Family 嗰個咧，其實叫 Master 咁上下。 Master 啊，係啊係啊，咁好多謝一位由雪梨啊。識你嘅朋友啊，好翻呢個信息俾我哋嘅， 可能當地仲重播㗎， 係咁英語系嘅地方啲人，可能佢哋會比較識啲啦， 係 啦，我一 睇過就真係冇乜印象。 咁大家可能今集如果有咩覺得我哋講漏咗啊，或者我哋有啲真係唔記得咗，好詳細照打照樣可以， 係 啦， 來信更正， 冇錯啦，冇錯啦，就補充翻咁樣啦，幫我哋。好，咁啊，好啦，咁今日 Halloween 啦，咁啊，有咩戲上啊？ Halloween 啊， 咁有兩套啦，咁有一套 好 好地獄嘅就係呢個爆粗 band 友啊， 哦 ，OK， 係嘛， 有個沙子喺度， 夠曬 cosplay 啦，係咪？唔知有冇人扮啊？即刻啊，可能都有都唔奇啊，今晚出嚟 比較複雜咗少少喎套衫。 哦，咁啊係，大概就得咯，係咯，扮扮茶白飯面咁啦。OK， 咁另一套咧就 City of Amber 啦。 系 咩伊殺咩話大屠王你咩唔同我唔記得個中文名。咁啊真係一個一面倒喎，好多人都去睇呢個嘅爆粗 band 友啊。 一來套嘢其實應該都幾好笑，同埋係 好笑嘅 係 啊。 不過二來應該都有少少死亡筆記嘅。 哦，其實係咁，其實好多咧就係阿松山啊，佢就叫松山咩？松山賢一係嘛？ 松山賢一 係啊，佢啲好多佢擁躉喎。咁呢一集咧，佢就即係扮咗個雙面嘅性格啊， 一個 傻仔啦嚇嚟啦。 少少自閉嗰只又唔算好傻嘅， 佢唔係自閉㗎，我都似象爆啊，加呢個 黃 祖藍係啦，個頭就黃祖藍嘅，但佢做啲嘢好象爆嘅，即係自己喺度唱歌嗰啲咧，一唱歌陣啲腳啊縮埋啊嗰啲咧，好似好低能咁樣嗰啲即係嗰啲感覺咧，佢做得好得意嘅喎，好成功喎呢個角色。 呢個 係咁啊，另一面咧就係呢個咁嘅爆粗 band 友啦，佢叫做咩 Cruiser 咁上下 ，Cruiser 魔王咁樣嘅 ，OK， 咁就係一個即係金毛啦，咁長頭髮啦，就都係假髮嚟嘅，咁啊成塊面油到白曬，跟住額頭咧寫住個殺字喎，係啦，用中文寫嘅漢字寫個殺字咁嘅，咁啊成日喺度鬧人嘅，即係一係咗個造型嗰陣咧就成日鬧人嘅，見人就鬧嘅， 啊個造型已經夠曬殺啦， 造型好殺㗎，咁 OK， 咁呢兩套其實我都睇過嘅， 有 去睇嘅 ，OK。咁另外 City of Amber 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得意喎，其實有啲好似 game 咁樣嘅嗰個成個世界嘅設定。咁好，咁我哋講邊套先啦？ 講咗阿法先啦。 哦 ，OK， 爆粗 band 友好。咁其實咧嗰個就唔係好複雜嘅啫，如果你簡單講咧，就係一個鄉下仔出聲啦。係。咁初初係一個好純 情。即係佢係住鄉下嘅。 係啊係啊，鄉下人嚟㗎，所以好老土嘅見佢。咁佢同佢對點樣耕田啊、養牛咧，好熟悉嘅喎，呢啲先係專長。咁但係咧， 即係內道之類嗰啲咁嘅。 我唔記得佢邊度啦，係嗰啲咯，即係啲鄉下嚟。咁佢初初就係送別咁啦，咁阿媽咁啊上火車喊曬咁，咁啊話我哋要去東京度讀書咁，咁啊初初係講去讀書嘅啫，咁佢解釋翻點解去東京咧，因為嗰度佢有好多好時尚嘅嘢啦，但佢講嘅時尚唔係講緊嗰啲我哋講嗰啲嚟嘅喎，佢講嘅時尚咧係啲好得意嘅，即係嗰啲民歌啊嗰啲咁嘅，咁啊成日理想咧就係想做一個民歌手嘅。 O K， 咁但 結果發展的路向又咁得意嘅咧？ 咁、哦、奇怪啦！咁講佢讀書嗰陣咧，咁嗰啲同學啊嗰啲都好讚賞佢啲即係佢嘅天分嘅喎，即係彈吉他唱啲好悶嗰啲歌啊。但係佢啲同學就好中意嘅咁其實咧係有一眾人中意咧，但可能少眾啦。咁另外咧，咁佢真係 interview 啦，即係諗住話點解你唔做職業啊？咁佢但佢又冇講佢點樣會變㗎。咁講佢就入咗去嗰個 interview 之後咧，跟住鏡頭一轉咧，佢就話咧，佢過咗呢個大學生活之後咧，佢竟然係即係變成咗呢、這個咁嘅，即係叫 DMC 啦，呢隊叫做咩 Detroit Metal City，、 哦、 即 係 呢隊咁嘅樂隊嘅主音歌手係佢從來諗都冇諗過嘅咁樣。咁、那個女社長個變態喎，成日打佢哋喎，跟住成日揾啲煙頭辣佢哋，好搞笑喎。 點解會叫底特律嘅咧？ 我唔知喎。咁因為佢哋呢啲咁嘅 band 友其實都好崇拜啲即係美式文化 嘅。底特律係個造車嘅城市嚟嘅喎。 係咪夠衰啊嘛？夠邪惡啊嘛？ 咁啊 咁啊，相對另一個原來話佢嗰個女王，即係佢嗰個老闆啦嚇，嗰、那個女老闆啦。咁啊，嗰個女社長就好中意一個叫阿 Jack 嘅。一個以前的老牌歌手，咁、 yeah. 啊、算是呢一種咁嘅 heavy metal 嘅，即故事入邊啦算是一個 king 嚟噶。咁但係呢個人咧就退休，好似退咗休噶啦講佢。咁佢成日想建立另一隊去代替佢嘅一隊樂隊咧，咁就係呢個 DMC 咧。咁但係佢點解會揾佢哋又唔知啊？因為佢覺得佢哋有潛質咁樣咯。咁佢講呢個阿松山咧就係、是、佢可以好似雙重性格咁嘅喎，即係當佢一化起呢個妝嗰陣，佢完全係另一個人嚟嘅喎，即係講嘢好即係好惡嘅，咁樣咁嘅聲喎。 松山係近期演繹呢啲怪角色 好好嘢啊！ 一個 人嗱，我睇過佢做其他嘅正經戲咧，就反而我唔覺得非常嘅特別。 即係例如嗰陣時佢做 M 其實個 L 做 L 做 L 嗰陣， 記錯咗一間嘅話題。 係啦，支持幫佢。講翻 L 先，咁當然啦 ，L 呢個角色其實極難演繹嘅喎。係 啊， 即其實你覺得，哇，你睇卡通就 OK 啊，即真人做好怪噶嘛。 幾傑斯底利 係好怪啊！即你點樣演繹咧？咁你初初嗰時都覺得，衰緊啦，做呢個角色。啊，點知成套戲，成套戲啊最受歡迎就係佢呢個角色。咁啊，即呢個的確係功不可沒。即佢個演繹呢啲卡通人物嘅能力係好高。反而你做普通人就可能佢唔係話佢唔好，當然都做得好好，但係 你唔會有咩咁特別。你例如小丑咁，你 係一 個幾怪嘅， 其實好難做㗎。 呢啲怪角色先可以做，去考到演員嘅功力。 係啊，你揾第二個做咧，可能你就係覺得佢一味怪咯，個化咗個妝，但係做唔到嗰種陰沉啊，或者嗰啲咁嘅性格出嚟咯。咁呢一套嘅爆粗 band 咧，好明顯見到演繹兩個角色係兩個性格嚟嘅。咁當然啦，佢有時。即係佢係呢個魔王嗰陣，佢都會流露翻佢原本嗰啲傻仔戲出嚟嘅。即係尤其是一當佢見到佢嗰個好中意嗰個女同學咧，即係以前女同學咧，佢就會變樣噶啦。咁但係咧，啲人見到佢仲係化咗呢個妝嗰陣，都會好驚噶咯。 咁話大佬見到嗰個咁嘅 喺街度啊，啲女仔見到佢走開啊。 OK， 係啊，好笑嘅。即係其實嗱，呢度啲笑位咧就真係好多嘅。OK。咁啊，成日佢就喺度 contrast 緊佢同呢個女仔之間嘅 conflict 啊。咁原來咧，佢嗰個女朋友啦，當佢係 OK。原來咧就好，即係佢就反而好中意呢個人以前唱嗰啲民歌嘅喎。咁、 哦、 佢但係喺嗰啲唱片鋪咧，一見到呢個 DMC， 佢就喺度鬧嘅。哎，唔係人嚟嘅，唱埋啲咁嘅嘢。咁又話哎呀教壞人，佢唱嗰啲又叫佢殺人又剩 嘅 喎。 哦，咁好多時啲 hard rock 都係咁㗎啦。 其實我不知道原本的歌即實質內容，但是他字幕寫出來就是這樣、 okay. 是啊、他講的字幕有些自己改了的，因為有些可能是粗口，那些可能改了一些東西，還有他裡面整個爆英文粗口的，當然啦，啲發音很不準的，所以你可以當他不是啊，是啊，所以在香港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定了什麼級的呢， 都是二 的，是啊，但裡面很多粗口的，跟大家說、okay? 中文粗口 沒有中文 英文粗口，可能啲人又唔覺得咩太特別嘅， 係咯，好奇怪，仲要講得唔正嘅，係 咯 ，OK， 咁當然啦，咁一路就講呢個阿松山咧，就盡量想隱藏自己嘅真正身份喎， 好似超人咁， 係啦，其實就同超人調轉啊，佢個女朋友超人就女朋友好中意超人嘛，佢就唔係呢個女朋友咧，就好憎呢個 OK 呢個阿， 咁佢都知佢做邊行㗎， 佢唔知，佢、 哦、 從來都唔知佢做咩㗎。 Okay. 即係佢總之話佢自己有啲兼職咁嘅咋，咁佢仲係話佢嘅理想都係唱民歌嘅。咁好啦，咁中途咧就有一個即係所謂嘅 designer 啦，即係嗰啲懶 in 嗰啲咁嘅東京 designer 啦，咁啊走出嚟 咁啊溝佢女朋友喎、啊。 OK。 咁中途又好似溝到咁啊，即係佢又跟蹤佢哋去遊樂場啊之類咁啦。 係。 咁啊發曬猛咁啦。咁後來咧，佢又發現咧一個即係以前嘅學弟，即係同佢以前嗰個一齊唱民歌嗰、那個嗰度咧。咁又原來開始走咗出嚟唱喎。 係。 咁同埋咧，原來佢開始走紅喎，亦都。咁啊就即係開始灰心咯，即係覺得佢想做嘅嘢自己又做唔到。就而家搞到自己咁樣衰，就反而喺度唱呢啲歌，而佢自己好憎嗰啲歌嘅喎。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啲碟就大賣。啊，即係佢幾乎係算係一個好出名嘅，即係東京區嘅代表嚟㗎啦。佢係咁當然咧，佢後來又挑戰咗嗰啲其他城市嘅。咁總之成個日本最尾佢係最強咁樣啦，玩到係啦。咁但係嗰啲佢係好用片段咁嚟解釋嘅，因為佢就唔係太強調嘅。咁成日都係講佢嘅感情生活咁咯。 明白。 系啦，咁後屘佢就放棄啦，即係發覺最尾佢啊，佢好得意㗎，佢喺度咧跟蹤佢去遊樂場嘛，咁結果有隊戰隊喎喺度打喎，即係後樂園嗰啲咁啦，係啊，嗰啲紅啊、黃啊、藍咁咯，咁咧佢追咗上個台度，跟住啲人哇啲細路好驚，哇怪物啊，跟住佢話誒叫個咩 Red Ranger 打佢啦，跟住點咗 Red Ranger 原來係阿松沙啲 fans 嚟嘅， 哦、okay ， 因為你初見唔到樣，跟住佢原來拎起個面具就係平時佢啲好瘋狂嘅 fans 咯，佢話打呢份工我都係因為想繼續聽佢啲音樂嘅啫。跟住佢滴咗個細路仔落台咯，反而好笑。 哦，幾得意喎！ 跟住唔知又幫佢打其他人咁。喂，佢啲 fans 好瘋狂嘅，當佢神咁拜啊！ 咁你通常呢啲三國嘅 fans 都係嘅。 但係咧，佢哋從來唔知阿重生嘅真正面目嘅喎。 哦， 係啊，佢有時散咗場咧，自己變翻嗰個樣出嚟咧，啲人 喂，講真，現實生活我都唔係好知 Kiss 嗰幾件。 嚇，係啦，其實佢係好似 Kiss 樂隊嘅。你如果你講個 image， 因為佢其實都有少少超人咁嘅感覺嘅。因為佢嗰個咧初初咧就講佢要換衫同埋化妝啦。咁、初初有一場就講佢同時又喺度interview， 同時又同呢個女仔 dating 啊嘛。咁啊一陣就過翻嚟呢邊，一陣就過翻嚟嗰邊，咁啊整下整下啲衫調轉咗喎。係啊。跟住嗰個女仔話：咦，點解你大隻咗咁多？原來佢裏面件衫著咗嗰個佢平時件戲服喺入邊咁。咁但係咧，佢呢個第一次就係咁啦。但係發覺後來咧，佢唔使換衫嘅喎，佢只要入一入廁所出嚟，佢就變身㗎啦。 廁所唔係電話亭， 即係總之揾嘢遮一遮咁，佢就變到身㗎啦。都唔知佢點變嘅喎，佢冇解釋嘅喎。 入嗰啲衫好誇張喎， 冇帶任何嘢嘅喎。係啊，唔知點解佢會變到㗎。咁所以呢個就唔好理啦，你當佢係誇張嘅啫。咁後屘佢心灰意冷啦，唔係。講埋先，咁最尾呢、這個佢係救咗呢個女仔啊，因為嗰、那個後屘嗰、那個個戰隊公仔跌落嚟啊，咁因為佢發現，即係佢好近咁見到佢個樣嗰陣咧，佢發現佢其實可能就係呢個重山嚟噶啦，即係佢已經知道噶啦，那個女仔，跟住佢就走咗咯，咁跟住佢就話以後退出呢、這個唔再唱歌啦咁樣嘅，咁翻咗鄉下，好心灰意冷咁，咁點知翻到鄉下咧就發現啲好搞笑嘅嘢喎，咦點樣佢媽耕田著住佢樂隊件 T 恤嘅咁，冇理由噶，唔通我媽都中意聽呢隊咁嘅地獄樂隊咁，咁結果咧唔係，原來係佢細佬，佢細佬本來好正經喎，原來咧即係因為佢已經去咗幾年東京嘅啦，然後佢細佬已經留曬長毛，日日喺度哇哇哇哇咁樣喺度聽佢啲歌。咁跟住佢又點算咧？跟住又話佢唔讀書，又唔幫手做即係耕田啲嘢。 咁 結果咧，佢用呢個 Cruiser 魔王嘅身份喺佢面前出現喎。跟住佢話嚇，點解你可以冇可能喺度嘅咁樣？跟住佢話：，譬如我呢個喺地獄度專登嚟揾你嘅，好笑。跟住佢話咧，佢話個細佬話：我一效法緊你啊，我又唔讀書又唔成喺度頹廢咁。因為你錯啦，你要做魔王嘅話咧，唔係咁嘅咁。跟住咧，佢教佢喎，跟住攞起把镰刀啊，你知唔知点用咧？跟住佢就喺度系咁喺度割我，但系佢好快喎，佢好似武侠片咁，我一嘢就将所有和收割晒。佢话：哇，呢个咁劲嘅魔王啊嘛！原来魔王收割嘅功夫，梗系拍咗上一个农夫。 咁由细做到大啊嘛！ 跟住佢话：你学识点样用把镰刀，第时割人喉咙就好有意思啦。即系佢呃佢啊，搵啲理由啊。跟住除咗咁之外，仲唔够啊？嗱，你一坐上呢个拖拉机，吓做乜嘢啊？我坐咗拖拉機咧，第時你一好純熟嗰陣時，攤車你就一流啦，咁即係揾啲好理由啊，即係想逼翻去做嘢啊，同埋跟住佢話：你做咩唔翻學啊？你讀曬所有書，學曬啲世界所有知識，你先可以統治世界咁。咁佢係其實教好佢喎，講啲嘢，但係俾啲理由就好變態咯。跟住佢話：我冇錯，我以後就係要咁樣做先可以效法到你啊。咁跟住佢媽好笑啊，跟住走出嚟：咦，呢位你朋友啊？跟住即刻想變嘅啦，真。 點解認唔到嘅咧？ 啊，我陣解釋，跟住佢媽不如一齊食飯啦。跟住結果好怪咁，佢成家一齊食飯喎，你知道著成點㗎啦。咁跟住咧，佢又見到幅相啦，咁見到佢同佢哥即係佢自己啦幅相，跟住佢細佬話：，嘿，我大佬烏鬼老土啊，剪埋個咁嘅死人蘑菇頭，跟住嚇你真係唔識嘢啊！呢個係最時尚嘅地獄唔知乜鬼嘅頭，跟住嚇係咩？唉、哎，真係唔識喎，咁我你阿哥真係癲啊！咁跟住佢好笑啊，咁跟住 即刻剪翻個冬菇頭， 係啦，跟住到佢最尾一陣講俾大家聽，字幕之後咧，跟住影翻佢細佬真係剪翻嗰個頭。咁啊好啦，咁跟中途就佢老豆問喎，咦我仔去邊啊？點解唔食飯見佢啫？跟住話，咦我有事，突然間話咩地獄嘅門就嚟閂啦，咁快啲趕翻去。咁跟住佢走去轉角就換翻衫翻翻嚟噶啦，跟住佢媽又喺度笑喎，原來佢媽咁樣一開始就知佢就係嗰個魔王嚟嘅。 O K， 係。咁跟住好啦，咁啊講佢媽後屘，即係其實帶翻去拜神嗰度咧，咁其實講嗰啲嘢。即鼓勵翻佢啦，佢話其實無論你做係乜，佢冇踢爆佢係嗰個魔王噶。佢話你唱嘅歌係咩都好啦，即係民歌好或者係咩歌都好，其實唔緊要，最緊要就帶到夢想俾你嘅，你嘅即係勇膽咁樣。哇！呢個真係重點咁。咁你成日講噶嘛，咩又咩 low dream 又咩 low music low dream 咁樣噶嘛。 O、okay. K。 有句咁嘅口號咁。咁同埋佢又話、欸、有人寄咗包裹俾你喎，咁原來全部係歌迷嗰啲信嚟嘅， oh. 即係叫佢復出嗰啲啊。咁結果佢 叫佢復出唱 country music， 唔係，梗係做翻 DMC 嗰個啦，因為佢即係話佢話走啊嘛，唔以後唔唱啊嘛。咁同埋原來咧一路就嗰個阿 Jack 咧就出翻嚟挑戰佢，走咗日本，咁、 okay. 啊已經喺度等佢擺定擂台，因為即係你嗰啲好似賭神嗰啲咁咧，又勁人最尾要挑戰，咁啊最尾佢真係翻去咯，講佢，咁啊好搞笑喎，佢真係著住嗰個衫喺度搭車咁，啲人嚇，啲人望咗咩事？系咯，咁跟住最尾啲人就見到佢啦， 喺漢人咁就 即係喺佢啲 fans 喺啲即係啲消息度見到佢翻緊嚟啦，咁結果就全部人跑去啊，去迎接佢咁咯。跟住佢哋好奇怪喎，唔知點解跑翻嚟喎，唔知點解唔係搭車喎，即係嚟咗東京就係跑喎，跟住越跑越多人，越跑越多人咁咧，就越多人追住佢加入。 所以戲劇效果 啦，好似史泰龍嗰啲 Rocky 咁啦，咁最尾開始嗰、那個即係。個武鬥啦，咁就唱歌嘅咁，咁就鬥啦，咁當然最尾即係嗰啲唔講啦細節咁最尾嗰個原本嗰個魔王即係嗰個 Jack 咧，都即係將佢個吉他俾咗佢咁咯，即係話你要退出啊，以後你要代替我呢個地位咁咯，咁樣咯，咁啊都幾搞嘢嘅， 日本人定鬼佬 嚟？鬼佬嚟嘅 ，New York 㗎嘛 ，OK， 咁但係咧最尾佢個女朋友咧都走咗去聽㗎咯。 O.K. 係啊，其實就咁啦，一個好夢想，即係實現到夢想嘅一個故事啦。 幾熱血嘅其實 都熱血嘅，同埋幾搞嘢。咁其實好笑都幾好笑嘅。如果大家想即係睇下笑下咁就 O.K. 嘅，係咯，係啦。咁最尾咪當然咪講佢字幕完咗之後，咪影翻佢細佬，原來剪翻個冬菇頭咯。 咁現場啲觀眾反應點啊？ 大半套都好笑，因為最尾嗰度就唔笑嘅，最尾嗰度即係講佢最尾 即 係鬥嗰段咧，係又爆炸又剩嗰啲咧，又死啊嗰啲咁樣。 因為我覺得幾怪 嘅，其實幾怪嘅，係啊係啊，嗰度就唔係笑啊。 喺個預告片又周圍爆曬炸，又跳咗出嚟咁啊。 係咁其實一路都啲笑位都幾得意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同埋呢個松山嘅演出，我覺得係得嘅，即係一定係超越香港嘅嗰幾位啊，係咯。 呢、這個好難比較啦，咁啊 一嘢就比到㗎，入場睇下，超越好多倍。 咁、okay, 啊、okay. 跟住繼續啦 ，City of Amber。 咁 City of Amber 咧就唔知點解咧就唔係好多人睇嘅啫，咁亦都戲院入邊 可能太怪雞啦，其實 戲院入邊嘅場次咧亦都唔係好多嘅。 啲 feel 其實應該都係幾似 不消啊，1984啊，或者 True Life 啊，或者嗰啲。咁 即係個故事個大郎就似另外一套經典科幻片啊，23世紀大逃亡。 其實咧呢套戲咧唔係嗰啲咁悶嘅喎，佢就好輕鬆咁嚟帶出嘅啫，嗰啲就好 serious 好黑暗嘅嘛。啊，沈陽有套叫 Dark City 啦， 哦係 啦 係 啦， 個 疑雲都市係咪佢叫 咗另外一個星，即係一個太空船咁嘅嘢啦。 係啦係啦，咁其實咧大概咧都係咁上下嘅，咁就話佢哋呢啲人咧一開始嗰陣咧就話呢個世界要滅亡啊，咁啊就講一班長老啦，咁或者科學家啦，其實係，咁就話咧要將佢哋即係幸存者就擺喺地，即係個地，係啦，即係個地下嘅城市度繼續生活啦。咁佢冇解釋到其實上面有咩問題，點解唔可以住人㗎喎？咁睇佢哋就大概定咗時間就200年，佢話200年到啦，佢哋上嚟就可以 上翻嚟住啦。咁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佢就唔想佢上嚟嘅。咁所以你就揾咗叫市長咁啦，咁就係呢個城嘅市長啦。咁就交咗個箱俾佢，咁呢個箱裏面咧就唔知收埋啲咩秘密嘅。咁就 set 咗時間咧，200年後咧就會自動打開嘅。咁呢個箱咧就係由一屆嘅市長再 pass 俾下一屆嘅市長。咁、 okay. 咁到時 suppose 呢個箱打開嗰陣咧，佢就跟住呢個箱 instruction 咧，就係、是、上翻去地面咁樣嘅，類似咁樣嘅。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呢、這個箱去到第七代嘅市長咧，就停咗再 pass 水啦。即可能佢冇解釋點解，可能佢突然間死咗或者點啦。咁可能跟住啲人亦都唔知道有呢個箱嘅存在，咁呢個箱咧就一路擺咗喺呢個市長嘅屋企入邊個雜物櫃嘅啫。咁但係時間就即係、就是、一年一年過去啦，咁、那個箱亦都經過200年之後咧，卒之自己打開咯。係啦，咁但係咧冇人知喎，打開咗之後都咁跟住咧其實唔知道實質過咗幾多年嘅，佢冇講嘅，咁肯定係超過咗200年㗎啦。 明白。 咁到佢嘅所謂嘅而家嘅時候咧，咁啊講翻啦，咁原來呢、這個女主角呢咁就係呢個第七代市長嘅後人嚟㗎喎。係、 哦、 啦。咁另外呢就有個男仔嘅就有個 friend 嚟嘅。咁兩個都係 teenager 啦。咁佢好得意嘅佢講個城市呢有個規矩嘅。咁就係呢你每到好似唔知18歲定即係成年啦。咁你就要去抽籤，咁就抽下你係做咩職業，就唔係自己揀㗎喎。亦都唔係話夾硬派俾你咁就抽籤㗎啫。咁睇下 lucky。咁佢哋個男主角呢就好想呢去做呢個電力工㗎喎。咁因為呢佢就成日有個睇法就覺得咧嗰個 generator 即係嗰個發電機啊，即係城市嘅發電機，遲咗一日會壞嘅，會停止，因為咧佢哋係㗎，間唔中就停一停電嘅。咁但平時停一停電咧係講緊可能一分鐘，咁佢就發覺咧，即係開始嗰陣佢已經講咧個停電 咗， 已經好長啊，開始去到幾分鐘咁啦。咁佢就覺得呢個機遲咗又會出事，咁佢就想去即係去了解成件事，同埋想去幫到即係呢個城市咁，咁佢就好想去做呢個嘅電工咁樣嘅。咁結果咧，佢哋喺個會堂度抽籤嗰陣咧，咁就其他人就抽到好多好醜啦。咁當然亦都有人抽到呢個電工啦。咁同埋點樣嗰個 generator 佢哋咁緊要，佢哋當神咁拜嘅。 哦，係 啊，即係有啲宗教嘅意味嘅。係，當然佢又唔係 exactly 佢冇位格嘅，但係佢哋成日唱歌歌頌佢嘅。 OK， 咁所以佢係好重要嘅嘢嚟嘅，因為成個城嘅 即 係 反而好似啲古人咁歌頌派。 冇錯，係就係咁， 帶來生命 咁。咁結果咧，那個男仔咧就唔好啦，咁啊抽到 messenger 喎。 哦，信差。 係你可以咁譯。咁但係一陣我先解釋翻咩叫做 messenger， 其實唔係信差嚟。咁另外咧，嗰個女仔咧就抽到一個女仔一定唔中意嘅就係 pipe worker 啦。即係去通渠，但係佢又唔係咁樣通渠，即係佢喺啲地下嘅渠道嗰度去維修咁咯。咁個女仔好唔開心啦，咁個男仔亦都好唔開心啦。咁結果佢哋原來佢哋可以同啲朋友換嘅，如果佢唔中意，咁當然冇人換啦。嗰兩個工都唔好嘅。咁第二啲人過抽就好醜，鬼換俾你咩？咁最尾就個男仔咧就嬲呢個女仔啦。佢話我佢話你抽到乜啊？咁我批佢，咦 OK 喎咁。咁佢話我寧願做 pipe worker 喎，因為佢話信差就我就唔想啦。咁我點解啊？咁因為其實佢都想去即係去即係做啲 去睇啲管道。 係啦，冇錯啦，佢唔係啊，原來咧嗰啲管道係要駁到去嗰個電力嗰度嘅，係即係變咗佢可以通周圍去啊。咁所以佢就寧願做個 pipe worker。咁個女仔好開心啦，因為污糟邋遢噶嘛。咁佢話啊信即係做 messenger 都好啊，起碼係即係佢覺得係光榮嘅，唔係 messenger 一個光榮嘅一個工作嚟喎，對佢嚟講都好啦。咁結果係咩 message 咧？原來佢哋咧係盡量少用電力嘅， 係 因為佢嘅電力其實根本唔夠噶啦嘛。咁平時咧佢哋唔會有咩電話冇呢啲嘢㗎，即係基本上係要嚟照明係咁多嘅啫。 明白。 係啦，咁最尾咧，咁原來呢個 message 呢個嘅職位咧，咁就係去用口啊去幫人傳口信嘅啫。 哦 ，OK。 係啦，咁呢個口信就係要收錢嘅，咁多人政府嘅、收政府唔知收係幾多個錢咯，佢啲錢啲 unit 唔同， 真係名副其實嘅信差、啊。 冇錯啦，真係係口傳，即係好似以前古代咁咯。 OK， 咁佢咧就會著住一件紅色嘅，好似嗰啲咪叫披肩啊，即係前後都有嗰啲，唔知咪叫披肩啊，即係唔係超人嗰種喎，係笠住前後都有。 係、哦、啊，即係好似而家做 promotion 嗰啲啊。 係啦係啦係啦，前後都有嘅。咁咁佢所有嘅信差都有個咁嘅使命，咁佢就一定要好準確同埋最快速度去將呢樣嘢傳俾。即係佢即係叫卡人咁啦，咁結果咧，佢哋原來兩個工作咧， 唔係寫嘅， 講嘅啫， 得意 嘅。佢係口噏嘅啫。咁、 okay. 佢就講原來佢都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佢都亦都可以通城咁去嘅。 係。 係咪啊？咁因為佢係信差嘛，咁另外一個亦都係 pipe worker， 咁 pipe worker 就係通過地下周圍咁去，去咗秘密嘅地方啦。咁呢個經過佢哋呢個工作咧，佢就介紹咗好多其他嘅角色出嚟啦。例如有個 greenhouse 入邊有個黑人嘅女人啦，咁啊，同埋有其他嗰啲處理啲雜物嗰啲人啦，咁當然亦都有啲壞人喎。 OK。 嗯，咁好啦，咁佢哋中間咁啊男仔都唔理三七廿一啊，第一日開工咧已經去探秘咯。咁啊，偷佢個阿頭啦，係一個阿伯好老嘅，咁成日瞌眼瞓，咁佢咧就偷咗佢，即係佢有個地圖喎，即係佢先有嘅啫。咁、 okay. 地圖咧就可以帶到佢咧去周圍嘅，差唔多成個城，其實城唔大㗎，因為好細㗎咋。咁佢就可以周圍去，咁佢就發覺裏邊咧竟然有啲房咧係好似唔存在嘅咁嘅喎，咁佢就想去揾，咁但係咧去到咧嗰個房門係打唔開嘅。係、啦，咁佢就佢點解會咁樣去周圍去揾咧？原來佢成日相信咧係有一個出口㗎。因為城市係一個出口嘅， 可以走翻上地面。 係啦，點解佢會咁諗我就唔知啦。 但佢哋知自己係地底啊，或者咩？ 佢知自己係地底。 即佢，但佢知唔知係二百年後應該係可以上翻？ 唔知、 okay。 因為嗰個箱係遺失咗啊嘛。係啊，咁佢哋咧嗰個城入邊嘅規矩咧就唔可以出去嗰啲黑暗嘅不明地帶，佢哋叫做。 哦。 係啦，你出去犯法嘅喎，會俾人拉嘅喎。 嗯哼。 咁同埋咧出邊都好多怪獸喎，佢講嗰度咧嗰啲蟲啊好大隻㗎。平時啲飛蛾咧，成只大過只鷹嘅，咁佢就有人咧出過嗰啲所謂不明地帶翻翻嚟咧，就搣咗一隻好似甲蟲咁嘅角翻嚟，但好大支嘅喎。咁佢講到話嗰啲甲蟲成架車咁大架嘅，但佢冇影過嘅。OK， 咁中途咧，當然佢哋喺嗰啲咁嘅 pipe 嗰度咧，亦都見過一隻好似土撥鼠咁嘅老鼠喎，好大隻嘅，好大隻，咪真係成架車咁大啫。 哦， 即係如果我諗佢食人嘅都可以。係啊，咁其實原來嗰啲生物好巨型嘅，但佢冇解釋點解嘅，呢度冇解釋到嘅。咁跟住佢哋就去明查暗訪咁啦，兩個咁嗰個電力嗰個問題咧，亦都日益嚴重啊。咁越停就越長，越停就越長。咁佢哋發覺即係唔妥啊，其實。咁當然啦，中段佢哋發覺嗰個 generator 其實係開始會壞嘅，遲咗一日。即係入邊嗰人話俾你聽係整唔到啊咁樣嘅。因為佢有一次咧講嘅情況好似火燭咁啊，咁所以佢哋要嗰啲 pipe 嗰啲人亦都去幫手救火咁樣，佢水啊嘛， 係 得水啊嘛，咁你救火都要水，咁佢曾經入過去望過一眼咁多嘅，因為話呢個嘢冇得救㗎啦咁樣，咁佢更加加速，冇嘅喎，啲人完全唔知嘅喎，咁同埋咧佢又亦都奇怪，佢就有宗教咁嘅嘢㗎，咁啊講佢哋成日又唱歌嘅喎，即係好似啲詩班咁啦，好似即係似啲天主教啊咁啦，同埋或者基督教咁啦。咁佢成日咧就話要歌頌嗰個 generator 啦，同埋嗰啲 builder 即係起呢個城市嗰啲人。咁佢哋就話冇問題嘅，係咪？呢個城市邊個起㗎？佢用 builder 咯。咁啲 builder 其實即係幾好似神咁樣，佢講到。咁其實有一日咧會嚟救我哋嘅，咁我哋唔需要憂心嗰啲問題嘅咁。咁一般人咧又成日掛住做嘢嘅喎，翻工嘅啫喎。即係佢話手頭上嘅工作我都未搞得掂，我標得人理咁多嘢啫。但係佢影射緊嗰個現代人啲心態㗎。係啊，咁後屘嗰、那個女仔個嫲嫲啦，咁後屘亦都死咗啦，老啦，咁佢嫲嫲出咗就講咗俾佢聽咧，原來佢啲祖先就係個第七代市長，咁啊亦都喺嗰個衣櫃咧，真係揾到嗰個箱出嚟嘅喎，咁啊嘗試將個箱裏邊，因為箱一早打開咗啊，裏邊嗰啲紙已經爛曬㗎啦，咁啊嘗試將佢砌翻埋咯，咁砌翻埋之後咧，嗰張紙竟然係圓形嘅喎，好奇怪嘅喎，咁一邊係字一邊係圖嚟㗎，其實咧根本就係個城嗰個圖嚟㗎。 哦， 咁另一邊就係 instruction， 就講我哋要點樣做 ，step one 就點樣 step two， 但係咧，因為嗰啲紙砌埋好多字唔見咗啊，咁佢就唔知係乜嚟，咁佢揾啲朋友，又唔想理啊，咩問題啫咁，咁同埋咧朋友咧出術喎，咁佢其中一朋友好似係即係負責嗰啲即係物資咁樣，即係你見好似超級市場咁樣，咁原來佢哋就派發啲物資啊，咁就話咧，原來暗地裏咧有人咧就去偷嗰啲物資喎，咁啊搞到大家都唔夠用，咁最尾發覺咧，原來嗰啲上面啲。有權勢的人，包括現任的市長在內啊，都是喺度自己喺度中飽私囊。佢就唔係錢，就係嗰啲物資咯。 嗰啲資源。 係啦，咁後屘原來咧，呢個市長啊匿埋就喺嗰間所謂打唔開嘅房入邊咧，就全部都是罐頭嚟嘅，因為佢喺裏邊嘆咯。即係佢對佢嚟講，有罐頭食已經好嘆㗎啦。 二百年啲罐頭擺咗咁耐。 唔知道啊，得㗎，仲食得㗎。就係佢外邊就話好多嘢缺乏啊，又話咩菠蘿呢樣嘢已經冇咗，即係罐頭菠蘿啊。係。但原來唔係嘅，原來好多就俾佢哋 keep 起曬咯。係。係啊。 咁佢就話呢班人咧，其實咧就冇諗過未來嘅，個個都係即係睇住眼前嘅利益啊。係直情係啊係啊係，即係佢搞咁多嘢都好啦，佢哋都冇諗過點樣去令到大家可以走出呢個困局。咁反而咧就兩個細路仔咧就好關心，因為呢啲就細路仔嘅好奇心啊嘛。咁最尾當然啦，即係長即係簡單講就係話咧，咁原來咧。唔係佢哋已經開始，佢哋開始去揾喎。原來佢上一代即係呢個女仔同埋呢個男仔嘅阿爸，佢一早就已經係揾過呢樣嘢。原來佢亦都曾經想走出去，但係佢唔成功當時。咁呢個女仔阿爸亦都犧牲咗嘅，浸死咗嘅。咁呢個男仔戴緊嗰頂帽咧，即係嗰個工地帽，原來上一手就係佢阿爸嘅咯，即係就係佢個女仔個阿爸嘅。咁佢老豆自己咧就有啲神奇發明家嚟喎，咁有架好奇怪嘅踩單車咁啊，轉地車啊咁嗰啲咁嘅嘢整咗喺度嘅。係啊，咁當然啦，咁後屘佢哋初個女仔未知呢個市長係壞人嗰陣咧，佢嘗試想揾呢個市長幫手啊，就俾想交呢個傷嘅，但係點知去到嗰陣咧，發覺原來係壞人嚟嘅咯，想告發佢啦，咁原來告發嗰啲人都係同一夥嘅，咁、 okay. 結果佢哋即係當然佢走甩咗啦，最尾係啦，咁亦都及時咧將個市長身上面其中一片其實個鎖匙一部分嚟嘅，咁就掹走咗咯，其實佢需要兩個鎖匙插埋咧先可以開動嗰啲嘢，咁最尾佢就即係出啲到咗嗰日就係呢個嘅唱歌日，佢有一個叫唱歌日，咁其實好似唔知係新年定聖誕咁上下啦，咁就去 celebrate 呢啲嘢，即係呢個城市啊咁樣嘅，咁佢完全無視呢個城市，即係就嚟燒，即係就嚟會熄滅呢樣嘢嘅喎，係啊，咁喺度唱歌，咁另一邊咧，佢哋就嘗試去逃亡啦，呢兩個細路，咁亦都咧呢個有個靚妹嘅喎，呢、這個女仔個妹，咁佢就即係。帶埋佢妹啦，咁三個咁一齊走啦，咁結果佢就摸到去佢哋嗰個，即係就係嗰個 pipe 嗰個做嘢嘅地方啦。咁佢就根據嗰啲圖啊，咁佢哋就可以嘗試好似少少尋寶咁嘅。咁佢拉下啲機關咁樣，咁後屘發覺咧，原來佢哋平時用嗰啲打洞嗰啲 locker， 原來唔係 locker 嚟嘅，嗰啲木箱嚟㗎嘛。原來根本係一隻艇嚟㗎，打洞咗擺。咁、哦、原來後屘嗰啲全部就係啲逃生艇嚟，就俾佢哋上翻去。咁我唔知點解會上翻去啊，因為點解會上嘅啲水我唔明啦。其實應該唔係噶嘛， 你湧出去大海都係 嚇、啊、向上，冇人向上喎、啊，佢唔係噴泉嚟嘅喎，佢仲有瀑布向下添喎。但點解最尾出到去我唔知啦嚇。咁初佢哋開動咗啲船咧，就發覺啲船咧出唔到去嘅喎，因為嗰架發電機嗰度咧，佢有啲位咧係即攔住咗嗰啲水嘅，去唔到嘅。咁跟住佢後屘就根據嗰佢啲指示啦，原來要拉啲咩掣，拉啲咩掣。咁當然啦，嗰個嘢因為太耐啦，運作咗咪棘住咗咁啦。咁中間就即係搞好多驚險嘅嘢啦，懶係啊。咁啊，嗰個阿伯亦都出嚟幫手啦。咁啊，結果阿伯話我唔走啦，不如你哋走啦。咁做啲咁嘅嘢啦，其實好宮崎駿嘅。 哦。係 啊。咁跟住佢哋最尾就真係即係衝過咗啲難關啦。咁啊，即係湧咗出去啦。咁又類似跌到瀑布啊之類咧，曾經講過啦。咁最尾就去咗一個好平。靜嘅一個岸邊咁，但係都係地下嚟嘅。咁就嗰個咧，跟住落咗船之後咧，佢好多 instruction 嘅喎，因為佢諗住你係好多人噶嘛。咁佢就，但係佢得幾個啦。咁啊，跟住一條好長嘅樓梯，慢慢上，慢慢上，慢慢上。咁結果上到去地面啦，咁啊原來都係漆黑一片喎。咁啊女仔話：，唉，原來我哋都係冇用嘅。原來呢個世界出嚟咧，都係全部都係 darkness 啊。咁結果佢哋唔理啦，好攰啦，咁啊瞓著咗咁。咁結果後屘太陽出嚟嗰陣咧，個男仔佢睇，咁原來唔係嘅，而只不過夜晚啫。原來係有藍天同白雲，係佢呢世從來未見過嘅嘢咯。係咯。咁後屘佢哋就喺佢哋上嚟嗰地方望翻落去啦。咁原來見到下面有光喎，原來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City of Amber 啦。咁結果佢哋就嘗試抌啲石頭落去啊。咁上面都係綁咗啲紙啦，咁就嘗試教啲人點樣上翻嚟咯。咁成個故事其實大概就係咁樣嘅。咁成功上嚟暫時得佢幾個咯，咁後屘當然有人執到嗰啲紙啊咁樣啦，咁啊唔知佢哋後邊啲人點樣啦，佢就冇講啦，咁定係嗰啲人選擇唔上嚟繼續喺嗰度生活咧咁樣， 冇乜人願意做開荒牛或者 係啦，其實呢啲古仔咧就好似㗎，即係你無論1984啊，或者你就算嗰個 Blade Runner 咧搞到咁耐黑暗之後咧，最尾佢都揸翻架車去翻一個有陽光嘅地方。 其實呢類全部鬼佬佢哋會 classify 佢做一啲叫 post-apocalyptic 嘅 tales 啦。咁其實係 係 相對嚟講都係好 inspire 反映翻現代咁啲人面對咁多資源上嘅嘢咁啊，完全都係置諸不理啊。咁其實睇 是鬼佬科幻的一個都幾大的題材嚟㗎 ，Pokemon。 其實佢直情係一種控訴嚟㗎啦，不過通過一個奇幻嘅世界去講一個。 令我想起另外一套就係頭先提過廿三世紀大逃亡嘅一個經典嘅。 都係電視劇定係電影嚟㗎？ 廿本身係電影，後屘改編做電視劇。 係咯，我記得有電視劇。 咁啊，就係、是、嗰、那個又係咁啦，個文明被毀滅啦，啲、嗯、人要住喺地下啦咁就， 但係佢啲生活唔係咁差嘅喎，唔係好似呢套戲咁， 佢哋好好多，即係 誒，我記得白色啊， 因為一到四十歲就要死嘅啲人， 哦點解？ 唔係佢講話佢哋嘅 lifespan 係到四十歲嘅啫， 哦， 咁但係到三廿零歲咧，佢哋就要自動去毒氣室定咩之類咁，總之死啦。咁、哦、但係個主角咧。就好唔啊，唔係四十歲，係廿幾歲 啊！廿幾歲就要死㗎啦。O K。 咁佢個主角都接近個同埋男女主角都其實接近嘅，準備 即係就死啦。 咁但係佢哋發現咗一啲記載啊，咁同埋意外地揾到個室啦，發現原來背後主宰一個城市嘅嗰啲長老咧，全部都係阿伯嚟嘅。 因 為佢哋從來未見過咁老嘅人， 點解咧？ 哦，原來係因為佢哋知道資源有限，所以要控制人口。 哦，哇！咁廿幾歲拱就去死啊？ 係，咁、 okay. 樣咁樣咧，佢哋就千方百計咁 即係逃走啦。 咁呢個就係電影版啦，電影版就講佢逃咗出去就結束啦。電視版就講 跟住嘅事。 跟住啲事啦、啊嗯，其實係重拍過嘅， 連第一年嗰啲有做嘅， 咁佢哋就走、okay. 就係俾個城派出嚟啲人 追殺 啊嘛，因為佢哋要冚咗呢件事，即係佢人係得廿幾歲命嘅啫，佢哋要人哋知道嘅就係、 是， 其實都係有少少類似啲咁嘅 feel 即係人對而家現狀完全唔會去諗嘅， 係、即係其實係一種社會規範咯，即係佢哋要即係。即係要去對抗係咯，即係個社會有啲嘢話俾你唔可以咁做，唔可以點樣，唔可以，但其實點解唔可以呢？點解即係好似呢套戲咁？點解我唔可以去嗰、那個即係嗰啲分明地帶咧？咁我 explore 咁就算我去咗，我死我嘅事啫，係咪？ 負責啊嘛， 係咯，咁我死啫，咁唔關你咩事？點解要拉我去坐監咧？咁但係佢哋唔知嘅，因為這個呢個咧係有啲似即係一個經典嘅實驗啊，就係講話五隻馬騮啊嘛。 哦， 係五隻馬騮，咁初初咧，佢哋一想攞啲香蕉嘅，即係個籠裏面有香蕉，佢咧就用啲水炮啊射佢哋。咁結果就冇馬騮夠膽去再攞香蕉啦。咁結果咧，佢哋就逐隻馬騮換走佢。咁見啲新馬騮入嚟咧，新馬騮唔識死啦，見到香蕉梗係攞啦，跟住就俾其他幾隻打喎。咁結果咧，即係呢個規範啦，就大家明白。咁結果咧。最後換走曬咁多隻馬騮，嗱冇一隻係受過水炮嘅虐待㗎，即係佢哋都約定俗成，唔知點解唔敢攞香蕉嘅，因為一攞香蕉就會俾人打㗎啦，你知道。咁結果咧，就呢個就係大家明個意思啊，即係話咧有啲嘢大家都唔知點解唔可以做嘅，只不過係你啲前輩或者你啲前面嘅人話咧唔可以咁做嘅啫。其實點解唔可以咁做咧？點解唔可以攞嘢食咧？好正常㗎，本來攞嘢食係咪啊？係咯，咁即係其實係有少少似咁樣嘅。 系咁，跟住下一個 係啦，我哋再講下第啲嘢啦，係啦，講下第啲嘢，好多嘢講。講 news 先啊，定係講下仲有咩作品嗰啲啊？ 好啊， 係咁，我就睇咗呢個高達嘅我唔識讀嗰個字喎 ，I G L O O 係點讀㗎 ？Eagle 其實係即係嗰啲愛斯基摩人嗰啲圓頂屋嗰啲嘅意思啦嚇。 咁大家出咗第二季啊？ 係啦，冇錯啦，第二輯咧就係嗰個重力戰線啊。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睇過啦，或者我哋遲啲可以詳細同大家介紹翻呢個 series 嘅，係講個試驗連揸股啦。 唔係最緊要呢套嘢特別嘅地方咧，就當年咧松下嘅唔係松下嗰名咯，係咪嗰叫咩？即係嗰個 Bandai Museum 啊。 係啊。 嚇 松下。 唔係松下，嗰叫乜鬼？唔記得咗個名，突然間嗱唔緊要。OK， 咁嗰度佢開始播放，咁後屘就索性成 出 DVD 啦，因為好受歡迎。咁特色咧就係佢完全係用 CG， 但係好像真嘅喎，啲人係好真人咁樣嘅，咁啊用一個好現實嘅好似戰爭咁嘅方式，去將高達個世界重新表達出嚟啦。 冇高達出現過 嘅噃。冇高達，佢第一輯咧就係喺智護軍嗰邊嗰啲試驗部隊啊，咁啊出咗好多你未見過嘅機種咁樣啦。 其實都有漫畫嘅。 咁而家嘅第二輯咧，咁第一集就喺翻聯邦軍呢邊講嘅喎。咁、 okay. 就講佢哋講翻轉頭嘅，因為第一輯嗰陣已經有講到打完場仗啊嘛，咁佢呢個咧又由翻。長著開始，啱啱降落地球啊，即係講我哋嗰啲即係地球侵略軍啦，即係照顧國嘅，咁 咁就講佢哋即係啱降落之後嘅一個月島嘅啫。咁嗰啲戰線士啊，咁就講佢哋嗰啲聯邦軍咧，完全係冇一啲可以對應嘅武器嘅喎。係啦，咁佢暫時咧就用人嚟同佢打，咁就托住啲即係好即係啲重型嘅 炮啊嗰啲啦。 唔係炮添，係成導彈嚟嘅。咁但係啲導彈咧就線控嘅喎。即係後面拖一條線，咁如果大家記得睇個舊嗰集第一集咧，佢就係攞呢啲嘢射啲沙鼓嘅。係 啊， 係啊，即係佢哋有導向嘅，但係要拖一條線先會，因為有米洛夫斯嘅粒子干擾咗啊嘛，所以大家唔知知唔知？係嘅 ，OK。咁呢套嘢即係得意嘅地方，佢就加咗叫做死神嘅角色落去，真係死神嚟嘅喎。 哦。 即係都唔知係幻象定咩，係一個女人嚟嘅。係。係啦，咁成日喺呢個主角嘅嗱呢一集嘅主角咧，呢個主角最尾都死咗㗎。係。咁啊，咁佢係一個隊長嚟嘅，咁就帶住啲人去即係對 MS 部隊啊，佢哋叫做。 係。 咁最尾都係佢成功即係打低咗兩部渣鼓啦。咁但係佢一路都話唔知第三部喺邊，咁都係第三部突然間喺地面度。即係佢原來係啲礦場咁啊，走出嚟咁，結果你冇曬彈藥，咁最屘應該死啦嚇，冇講啦。咁但係成個過程咧，其實好大嘅篇幅都係講人嗰部分。 哦。 咁但係又好得意嘅，即係都 OK 嘅，可以睇下嘅。就講佢哋點樣 標同上一輯都幾唔同。 哦，幾唔同嘅呢集係講佢好悲哀咁啊，佢唔想去 自護軍裏邊啲權力鬥爭啊，俾曬啲最差嘅嘢佢哋。 咁呢集個主角咧個樣啊有啲似阿狼人喎，即係咪阿曉？小積萬係嘛？係有啲似嘅，係啊，都係冇咁多數嘅。 咁、 okay. 大家可以睇下先，呢個我哋詳細慢慢再同大家講啦。OK， 咁下一集就會出現嗰個雙炮管嗰個坦克㗎啦，即係聯邦軍嗰、那個咩六十一式咁啊。唔係呢集有出過嘅，但係行過咁咯。但下一集可能係講嗰屆要去打咁嘅。OK， 咁大家上網揾下先，呢套係啊重力戰線啊。OK， 咁大家揾佢，咁遲啲再同大家詳細講翻之前嗰啲嘢啦。OK， 咁就除了呢個之外呢，咁另外日本嗰邊呢就大家知道盲盒座頭市啊，咁原來佢哋一拍到新嘅女版啦，咁係邊個呢？竟然就係呢個機械女友啊，就係、是、呢個凌瀨遙做嘅，咁、 哦、 計機械女友之後呢，嘩又一突破啦，今日成做打女，真係打㗎喎，真係打㗎喎， 係盲嘅， 係盲嘅，咁但係佢盲，佢冇話咩盲眼又冇隻眼變咗白色嘅，即係總之佢係盲，但係睇咗上嚟咁正常樣㗎啦，係啦，咁佢平時又彈下琴啊嗰啲咁嘅啫。我初以為佢係咪掹嗰個琴出嚟做劍，佢又冇嘅喎。 座頭士係喎， 座頭士掹琴個劍嘅咩？ 啊唔係。唔係啊， 係咩？ 斷三條弦就 唔係啊，嗰個女人嚟嘅，嗰個第二個嚟嘅，唔係座頭士嗰個。 OK。 咁總之佢呢個直情係座頭士，不過女版咁啦。咁詳細我唔知佢講咩，因為日本而家即係先啱做緊。咁另外咧，之前講啊，菩薩直樹係嘛？係。咁啊，嗰個咩 Billy Bat 嗰個咁嘅漫畫啦。咁原來又唔係咩超人嚟嘅喎。咁係一個咧，好似啲鬼佬卡通咁，喺個即係好似嗰啲即係分離套咁啊。咁、 哦、 其實係一個擬人化嘅漫畫嚟嘅。咁就係一隻蝙蝠，只蝙蝠即係真係個蝙蝠。咁但係著曬著啲偵探裝咁啊，一個偵探嚟嘅，但偵探又唔係人嘅，即係只蝙蝠咁。咁可能我佢其他角色可能都唔係人嚟㗎啦，可能貓貓狗狗啊咁嗰啲咁。咁其實我諗起即係以前啊，宮崎駿有一套《福爾摩斯狗》啊。 哦，係 係。係啊，個福爾摩斯即係佢成個世界啲人都係狗嚟嘅。係啊，咁樣咯。咁其實有啲似咁樣嘅作品咯。 當年其實好多。 咁畫出嚟成個畫工咧就好美國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即係好似都幾得意嘅，咁佢唔係講佢咩超能力嘅正常人一樣， 係啊 正常偵探嚟嘅啫，係 啊， 不過樣 金田一蝙蝠版。 嗱都至於佢會唔會飛，我唔知啊，因為睇咗幅純粹封面啫。 係 ，OK， 咁啊、另外咧就有冇啲咩新聞咧？就有嘅呢個 Transformer 啦，咁又會起一個樂園喎。 樂園啊， 主題公 園兩個， 主題樂園， 一個喺荷 LA 啦，荷里活嗰度啦。 是 另外一 邊度環球片場入邊係嘛？ 會連同環球片場一起發展，會唔會係外邊？ 哦 ，OK， 清楚。 Okay, okay. 另外一個新開嘅 新加坡， 係啦，係咪同佢一起開張咧？新加坡好似未開張係嘛？ 新加坡未， 可能係首先俾個gimmick佢啦，因為新嘅環球片場啦， 比較未起， 咁可能 係2011年先會同步。 稍後時間呢個先會加落去，可能日本啊，或者甚至上海嗰個。OK， 會係有透過一啲啦。機械嘅技術啊，一啲 3D 嘅技術，可能啲震下嗰啲嘅車啊， 係啦係啦 ，high end 電視嘅技術啦， 可能有啲似而家蜘蛛俠嗰個 ride 咁樣，類 似 啦，我相信係咁樣。 同埋今次會係鞋之寶同夢工場合作嘅， 咁啊一定咧出咗產品添啊。 不過其實好似鞋之寶真係佢印象中好少做一個咁大嘅 project。 嚇！你當人哋細公司， 咁 佢個玩具細啫，公司好大嘅喎。 即真係投資做一個 fin。 偏黑呢樣真係好少見。 咁 印象中 係時候嚟個突破啦。 咁啊係。 咁 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就雷憑三世啊， 都會有偏黑。 係啦，但係我就唔記得咗喺邊度啦，因為呢個我就純粹睇到個消息。 應該 係 喺日本㗎啦。 應該係日本嘅。係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原來連啊 Harry Potter 嗰咧，亦都會喺2001年啊，哎呀，我唔記得咗啲，2009年啊，應該係，係啦，咁啊應該 Florida 嗰度會開張噶咯。 哦 ，OK， 係啊，我之前有同大家提過啦，就係呢個 Harry Potter 主題，嗯，咁相信亦都係一啲 ride 嗰啲咁嘅嘢嚟嘅。 通常都 係 啦，你 係啦，即最好玩就呢樣嘢啦，係咯，係啦。咁就我哋好似講好耐，有冇時間講埋嗰啲咩超人兄弟呀嗰啲 講埋囉，係 超人兄弟就出咗 promo 啦，咁就一月就會有 DVD 睇啦，咁而家暫時呢戲院就做緊啦，咁佢嘅主題曲就係由 V6 唱嘅，叫做 Light in Your Heart， 咁有份做當然唱埋啦， 係啦，因為今次嘅主角都幾擺喺大五啊，係啊係啊，即係長野博係啦，叫做 係長野博， 冇錯啦。咁我睇過少少即係介紹嘅片段啊，咁就講佢哋即係之前同大家講過啦，其實佢玩呢個二世界，但係其實二世界就唔係咩二世界，就是、我哋呢個世界， 現實世界， 現實世界啦，所謂二世界就係、是、咁講啊。Maverick 咧就跟住一個白衫紅鞋嘅好似鬼一樣咁嘅細路女，就穿過道門過咗嚟我哋呢度啦。咁佢就話嗰個世界冇超人，需要你去保護咁樣之類嘅。咁、 okay. 結果過咗嚟之後就真係遇到啲即係好早吉田嗰度打過一啲怪物啦。咁跟住打完之後就即係識咗大五啦。咁大五可能一個導遊咁上下嘅啫，即係普通人嚟嘅啫，從來冇嗰啲乜嘢吉子啊啲咁嘅組織嘅。OK， 咁大五個女朋友當然係麗娜啦咁。咁麗娜個老豆係邊個呢？ 阿黑暴俊啊？ 唔係，佢裏面係叫吉田，第鹹蛋超人吉田啦，即真係吉田喎。因為咧喺現實生活裏面，麗娜真係阿黑暴俊個女嚟噶嘛。咁、佢就即將故事入面嘅人物同現實世界就撈埋咗啦。咁喺個所謂用翻戲裏面嘅名咧，咁樣嗰個世界裏面咧，原來鹹蛋超人佢哋真係認識嘅，但係乜嘢咧？佢真 係 一部電視劇， 就係佢個老婆變咗。 我諗係啦。應該係 咩博士嗰個 即係另外嗰、那個咯、即係嗰個後屘做個博士嗰個 Max 入面，應該係嘅，因為佢哋全部都同自己嗰啲女隊員 pair up 咗嘅。 O K， 係啊，佢哋其他人都係嘅，七星俠啊，咩 Ace 嗰啲，全部都係同自己個女隊員，係、 okay. 兩夫婦。咁但係佢哋當然咧，個個都係做緊自己原本嘅行業咯，即係可能車房啊，高即係糕點師，即係餅鋪啊咁咯。咁全部都係普通平民百姓嚟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怪獸竟然出現喺現實世界喎。咁佢哋嘅世界入面根本原本呢啲就鹹蛋超人入面嘅劇情啫嘛。佢哋係睇過鹹蛋超人嘅，因為係電視劇， okay. 即係我哋嗰個世界啊，係電視劇嚟噶嘛。咁啊，咦？點解呢啲嘢真係會出現嘅咁樣？咁最尾咁啊，梗係講阿大五就周圍去明察暗訪，咁啊想即係揾齊曬所有嘅超人兄弟啦。 哦，即係主線會落翻大五嗰度。 大五同埋阿 Marvis 咯，咁 Marvis 一見到阿七星俠地就話：，哎，阿大哥咁樣，跟住我冇細佬喎。咁最尾講佢哋即係出資重拾翻佢哋係超人嘅，佢哋話記憶啦，但我唔知係咪記憶嚇， okay. 應該呢個唔係記憶嚟㗎嘛，係另一個世界嘅自己啊。咁最尾就啲變身器都嚟出現翻啦，咁跟住全部變身㗎嘛，跟住八個一齊打啦，即係好壯觀啦，當然嚇。OK， 咁詳細我都唔清楚，我就睇咗少少嘅介紹咁樣係咯， 都 比吹喇多啲嘅呢啲嘢，唔係吹喇，我睇我其實係介紹嚟嘅，係啦，咁大家上網亦都可以試下揾翻啦，咁幾得意嘅，咁到時真係做啊，真係睇咗同大家再講啦 ，OK， 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上次咪講話蒙面超人就有新嘅。蒙面超人啦 ，Jackie 啊， 咁原來咧戰隊都有喎，咁我哋見到網上就話佢哋已經註冊咗新嘅名啦，係啦，就是戰隊啊，是即係企人邊嗰個啊，係啦，即係 Samara 啊， 戰即係武士咁解， 係啦係啦 ，Samara Sentai， 係啦，咁叫咩咧？叫 Sin Kanja 啊， 有， 係啦，咁佢今次咧係咪上次咪同大家講話玩金木水火土嘅？原來又唔係 exactly 係咁嘅喎，咁佢就係咩咧？就火啦，紅色啦，木咁啊應該係綠色啦。水就藍色啦，咁土就黃色啦，咁同埋仲有個天㗎喎，咁天我唔知係白色定係粉紅色啦，因為我睇幅相就好蒙嘅，咁我就見到好似似白色多啲，因為 OK 出四個啫， 五個火木水土天啊嘛 ，OK 係啦，咁其實又唔係即係 金木水火土，又唔係咩喎， 五行 偏 打 太陽月亮咁啊， 係啦，咁其實佢咩嚟啊？暫時未知，咁咧，咁不過咧就我哋知道即係原本嘅金木水火土其實就唔係配呢幾隻色嘅。 咁原本金呢即係你五行裏面就應該配白色嘅。 白色啦 係啦。咁木係綠色 ok, 咁水就配黑色嘅。咁火就都係紅啦，土都係黃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佢配合返一般人個認知就係似返佢嗰個嘅。咁另外諗起呢就以前似返有一個七個人嘅忍者叫忍者 Captain。 Oh, ok。 就其實呢就是戰隊嘅前身，佢就唔算係戰隊嚟嘅。咁但係呢佢就 exactly 又係幾個忍隊仲七個啲。咁但係呢佢特別嘅地方呢就係佢嗰個面罩可以掀開㗎喎。即係只不過係一塊玻璃好似 忍者嚟嘅。 佢咪做個戰隊咁囉，但係佢嗰個頭盔就係嗰塊玻璃可以掀開，好似啲電單車頭盔咁啫嘛。咁佢就玩真係金木水火土啊，好多嘅。咁繼而有咩呢， 太彩虹化身俠。 咁主角呢就反而唔係隊長嚟㗎喎，係最後一個加入嘅火忍啊。 Okay, 火忍不是講緊咩嚇，唔係同佢講湖忍啊，佢叫火忍 Captain 啦，就係個主角啦。咁就係最尾嘅七號喎，佢哋背脊印住 number 嘅，印住三四五七嘅。咁另外咧，即係數翻啦，就係、是、首先就係雷啦、水啦、花啦、土啦、金啦，同埋風嘅。咁跟住土就火就係最尾嗰個啦。 如果金木水火土就彩虹化真合嘅 咯。錯啦，彩虹化真合其實就唔係五行嚟嘅，原來就是日本嘅，唔係就是、日本嘅 星 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咁咧，佢哋就叫做唔係月火水木金土日，係啦。咁大家成日講啲咩月若日啊、日若日啊、火若日啊，就係呢啲啦。 OK， 咁好啦，咁今次呢個暫時係咁多資料啫。咁但係咧，同埋佢哋個造型咪就係上次講嘅話，塊面其實就係透明嘅地方就係個字咯。火咁就係火咁咯，真係漢字寫翻火咁啊！但佢又唔係毛筆嘅，即係 graphic 咗咁樣咯。係啦， 幾得意喎。 嗯，好，咁但係反正仲有咩資料咧？因為我哋仲要講啲占士邦啊，其實。好，咁講占士邦先啦，或者其他啲一陣咧有時間再講。好，咁占士邦有啲咩咧？ 當然係聽下占士邦先啦。 嚇？OK。OK， 好，咁有啲咩資料呢，咁我哋今集想同大家講下占士邦嘅一啲嘅武器呢，占 士邦或者交代返占士邦嘅角色先啦。 係點樣嘅呢， 占士邦 係啦， 最早期係小說嚟㗎啦，大家都知係一個英國嘅小說家叫 Len Fleming 啦。 係啦， 佢其實係構思一個MIX 軍情六處嘅特工啦。 嗯， 其實就唔係咁，我諗而家大家記得嘅新嘅占士邦都係羅渣摩啊，或者皮亞士布啊、布士南嗰、 個新康納利。 新康納利可能 舊啦， 六幾年啦。咁其實真正嘅占士邦就應該係似新康納利多啲嘅。係一部介紹出嚟就係《皇家賭場》啦，一個1952年出版嘅小說啦， 係啊，佢有一個插圖嘅喎，真係個頭真係 M 字嘅喎， 哦， 真係光光地嘅喎，係啊，反而係啊，真係有啲似新康納利嘅。 咁其實咧，總共到而家應該係22套戲啦，係嘛？ 哦， 當然有幾套冇列入嘅， 唔計嘅，係 啊，例如《羅渣摩》啊，唔係 ，sorry， 新康納利重出江湖， 哦，係啊，係啊，嗰套真係大假 發啦 ，Day Life 啊， 驚啦，咁 即係 中文譯做勇奪秦行， 係啊， 嗰套係冇做 雷射標啊嘛， 因為所有而其實 同別鏈啊嘛， 同埋第一套占士邦唔係 Doctor Low 喎，原來 哦係咩？ 嚇，原來係一套黑白片嚟嘅，1954年嘅黑白片嚟嘅，咁係就係皇家賭場啦，係 啦 係 啦 係。另外皇家賭場仲有一個搞笑版嘅喎， 嚇係咩？唔係啩？ 就係由大衛尼雲做嘅，就係講啊，終極嘅敵人就係 James Bond Jr. 啦。 嚇， 係個 邊個係 James Bond Jr. 咧？你介紹下。 就係占士邦一集啊。嚇， 點解會咁嘅咧？ 講佢點講咧？其實個故事幾搞笑嘅，佢都似翻占士邦咁去皇家賭場查啲嘢啦。當然占士邦係老阿伯嚟啦，已經老咗㗎啦。咁佢係退咗休㗎啦。咁再去到皇家賭場呢個地方咧，佢話點解又要我嚟走翻嚟呢度啊？咁樣咧就發現好多科學家俾人捉咗，咁佢去查啦，咁發現原來終極嘅壞人就係個侄，因為個侄係矮仔嚟嘅呢度。 係 啊，咁樣佢就要將所有高過五尺六寸嘅人殺曬。 唔係啩？殺曬好多人要。 製造啲細菌，越話專係要針對五尺六尺以上嘅人，因為覺得五尺六寸。 好，咁呢個搞笑版啦。 咁呢個就其實都幾得意嘅。咁點樣分正式嘅占士邦咧？原來就係Egon 啦，公司同埋早期嘅 UA 啦，即係而家嘅美高梅公司啦， 係啦係啦， 所 正式買斷版權嗰 叫正式 做嘅就係啦。咁佢就依家共就有22套啦，由羅渣由新康落地嘅 Doctor Low 開始啦。 冇錯。咁其實頭先話黑白嗰套咧，好似電視劇嚟嘅。 係電視電影。 電視電影係啦係啦，係其中一集嚟嘅。係啦，佢一個 series， 但唔係 James Bond 嘅 series 咯。 唔係 其他啲古仔講第啲嘢嘅。 係。 係啦。咁或者講下啲武器先咧，陣間先翻轉頭同大家講下邊個 James Bond Jr.， 同埋呢個 Young James Bond， 原來係有少年詹姆士邦呢樣嘢嘅喎，大家唔知知咧？ 係啊係啊。 係啦 ，Young James Bond 同 James Bond， 咁快啲講下嗰啲武器先，好唔好啊？ 好，詹姆士邦用嘅武器，其實最令你有印象係咩咧？ 冇，佢用嗰啲槍係叫做咩話？ 用嗰啲槍 咩型號啊 ？A 乜嘢？ 唔係，我唔記得，而家好一陣揾翻先。我最記得咧就係嗰啲壞人掟頂帽啊！ 哦，係， 唔 係 詹姆士邦嘅武器喎， 講韓國， 係啦，有個亞洲人咧。就將佢頂高帽飛，咁你唔好以為咩喎？唔係掟下你喎，嗰頂高帽個邊啊係刀嚟嘅， 係 咁可以將嗰啲石膏像個頭都批咗去 嘅，亦都係最可以做到嘅武器。 冇錯啦，佢哋試過真係做啲實驗喎，阿 Mythbuster 即係有個節目咧，咁試過做呢個實驗咧，就真係得嘅喎。原來咧就同呢個非洲佢哋用嗰啲回力刀啊，即係一個環形嘅回力刀咧，其實原理係一樣嘅啫。只不過你加一個帽嘅外形上咧，完全唔會影響佢有殺傷力嘅喎。真係成個公仔頭都批咗落嚟㗎，唔好講人頭，一定得啊！其實原來一個好殺傷力好大嘅武器嚟嘅喎。咁嗰時我哋睇好搞笑啊，冇掟人都得，佢原來唔係，原來堅嘅。咁同埋咧，我好記得查開少講啊，以前有個叫徐少強嘅一個廣告喎，就紙巾單啊，一開始咧真係喺度玩呢個掟呢個帽嘅喎。 啊，係啊， 係啊，有冇印象呢？如果大家係 自己 咁上下就認得啦。 唔止啊，阿許冠傑做嘅最佳拍檔。 哦，咁梗係啦，嗰個就 直頭揾翻嗰個韓國女 啦。啊，係咩？ 係， 真係揾翻嗰個 先係。 咁搞嘢，真係掟翻嗰頂帽。咁所以咧，如果你喺早期詹姆士邦咧，就好多人都會記得嗰頂飛帽啊。嗯， 係。嘗試揾緊嗰個， 揾唔到嗰個算啦。我哋講第啲武器。 咁另外，我最令人印象深嘅，除咗嗰、那個佢啲槍仔啦，就係佢嗰個，我諗海底城嗰架車算唔算咧？ 哦，那個絕對係啦，變潛艇。咁原來咧，真實裏面咧，真係有一架車咧，用呢個 concept 整嘅喎。咁但係咧搞笑的地方咧就係佢冇係開篷車嚟嘅， 開篷車。 咁當你潛水嗰陣咧，唔該大家帶翻，冇錯啦，帶翻氧氣筒同潛望鏡嘅。 啊，同埋早期新康立利年代嘅詹姆士邦咧，最就成日都帶住個公事機啊，而家 係喎，點解咧？ 因為佢係一個萬用武器嚟咯，裏邊有噴火器啊，有機槍啊，有個 homing device 啊，亦都有個當時嚟講係一個幾特別嘅傳呼機。 當時嚟講好好變個武器係嘛？而家已經勾曬啦係嘛？ 嚇！當時就未有呢個 concept 嘅喎，點會有個嘟嘟嘟嘟你打開 係 同你講嘢咧？ 會講嘢嘅咩？ 咁唔係個 walkie talkie 嚟嘅，唔 係 個 鈴。OK， 響嗰個係一個嘢，個 walkie talkie 係另外一樣嘢，呢個當然啦。 係啦，咁仲有啲咩武器 啊？仲有一樣嘢武俠片，我唔知係佢抄武俠片定武俠片抄嘅，就係 Dagger Shoes 啦。 即係 刀頭鞋 啊，鞋頭伸把刀，穿咁伸把刀出嚟踢人嗰啲啊。嗯， 咁呢個係一個。 喂，我諗緊武俠片抄佢多啦。 同埋歷代詹姆士邦嘅嗱，最初未有手提電話嘅時候咧，就係手錶就最多兼 mix。 哦，係，雷射錶咧，頭先講過，但係嗰個就喺唔正式嗰個 新康立嗰度啦。另外敵人用㗎啦，就係鋼索錶啦，但係呢個係真嘅，真嘅一個 可以叫人勒死人㗎嘛。 一個其實啲人睇呢個係真係特工。 哦，係啊，係啊，真係有。 我知道真係有用。另外 喺某套港產片啊八兩金都用過。 另外防彈布做嘅遮啦，呢個亦係同埋 真係有嘅咩？ 現實當然冇啦，冇可能做到啦嚇。同埋另外一樣嘢就真係有啦，遮。 係 就係射毒丸嘅啫。 哦，係啊，就真係有啊，係真係。係 射一啲好細粒嘅原彈嘅。 哦， 嗱，嗰個就係真正特務嘅，係有用 嘅。射得㗎，我記得真個咧係要吉個人㗎。 啊，唔係，係可以射嘅。 射出嚟？ 真喎，係射一啲好細嘅原彈。 射得出嚟㗎。 係。 因為我睇嗰版就弱啲嘅喎，係要吉人 嘅 喎。 係冷戰時代一樣。一樣蘇聯特務用嘅， 佢嗰支啊仲佢電影 嗰支係 機關槍， 機關槍嚟嘅，比較誇張，唔係射原彈呢個質素。 係啦係啦， 我就成嘭嘭嘭嘭咁射，都唔知子彈在邊嘅，係咯。 咁另外一啲， 我記得咧有個雷射槍嘅喎，嗰唔知邊個邊集啊，唔記得咗。 啊，分一波， 綁住阿詹士邦咁啊，想同佢分屍咁樣，就一件嘢啦，好經典嘅嗰個。 火箭嶺啦，嗰個嚇。 後屘佢點走啊？甩嘅， 好似係隻。 標又係 隻標嗰度有啲好似萬用刀咁上下， 哦，即整甩咗啲綁住啲嘢咁樣。 唔止佢後屘嘅標仲有啊，我記唔記得個當年精工標出咗嘅電視啊？ 哦，係係係係係， 詹士邦都戴過，仲 係啊係啊係啊， 仲可仲有佢另外仲配埋一個。好似無面超人 V3 咁射啲嘢上去， 唔係啩？射咗去邊啊？ 係熱氣球嘅嚇， 射個熱氣球咗去，咁收唔翻咯？ 唔係佢另外喺架車度射咗熱氣球，就有個鏡頭咁望住， 即係收咗翻嚟嘅。 啲色路就收送去咗個標度啦，俾人 掹住嘅。 哦，唔係咁啊，唔可以。 咁飛咗去唔要噶啦？ 我唔知佢射咗去邊嘅。 哦，咁搞笑。 佢可以睇到敵人啲情報啊。 你講套戲入邊，我唔係真嗰只，我真嗰只有啲咁嘅設備，唔係啩？ 精光標啊 ，OK， 係睇到電視㗎，係啊。 另外一隻標就係射降索啦，就係喺羅渣摩亞嘅， 即係攞嚟飛嘅自己。 嚇 ，LA 大地震嗰套我真係唔記得咩。 係 ，You only need faith 咁就好似，唔記得。嚇，佢嗰隻係可以射降索啦。 嗯。 嚇，咁標呢樣嘢就幾得意嘅嘢。 係，因為勞力士啊嘛。 跟住有咗手提電話之後咧，又到手提電話成為gimmick嘅喎。 咦？可唔可以變身啊？ 例如剛才講嗰套啊，俾人運咗一個火箭基地嗰套啊，我唔知係咪 Moonwalker 啦嚇。咁佢係用個手提電話走甩嘅，個手提電話可以放2000W嘅電出嚟，電爛人哋啲鎖啊或者啲鎖嘅機關嘅，咁俾佢走嘅。 幾好電喎個手提電話都嚇。 哇！我唔知用咩電池啊。 咁都得啊。 佢話當年係用個 Nokia 嘅。 哦，個樣係 嗰啲。八字頭嗰啲系列啦，早期嘅咁亦都有射降索嘅電話啦，咁同埋近期嘅就係遙控車電話啦。 咩叫遙控車電話？我個電話控制架車， 有個盤咁， 係 Sony Ericsson 嘅電話。 咁除咗詹士邦自己使用嘅武器啦，咁金槍俠嗰啲槍亦都係好特別啦。 火柴盒？ 唔係，係一支金筆。跟住有一個煙盒，跟住有個打火機，最緊要係 咁樣合併成為一支槍。 係啦，係啦，係啦。佢得一粒子彈嘅啫喎，同埋佢粒子彈真係金嘅喎，即係23K 佢唔知咩，唔係24K 我唔知點解。係咯，咁佢話咧係有用嘅喎，點解用金做咧？佢話即係打中目標嗰陣，佢會因為佢比較遠啊， 係 即係比較腍啊，咁如果佢拍嗰陣咧，反而會破壞力會大啲嘅。 哦， 係啊，即係會增加嗰個人死亡嘅即係機率咁樣。咁佢得一粒子彈嘅啫，咁但呢樣嘢呢，我諗後來 inspire 咗黃金盒啦，係 另外有 打火機係咪 呀，另外有啲都幾搞笑嘅嘢啦，就係例如喺隻鞋度嘅一個 homing device 啦， 即係 信號器啦，即係搵到佢啦，又或者 有個鞋踭可以推進器呢啲呀， 咁冇 冇話吧，喺水度推進 嘅喎，嗰個就係許冠傑嘅喎， 嗰個搞錯咗係 另外噴火罐頭啦，咁亦都 inspire 以後啲嘢好多時都係整支 party 用嗰啲， 哦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 咁啊 好多好多㗎，不能盡數 啊，另外有手錶啲，又有另外一個就係磁力手錶可以放好強 的。哦，那個是冇，好像冇真正使用過，是租過出嚟。 是啊是啊。 那個磁力是將啲子彈整歪的嘛。 是啊。 是啊。不是他們做過實驗是得的，不過那個磁石要大很多咯。 是啊。 是啊，即是你使得標咁細就不得嘅。咁但係你話磁石可唔可以影響嗰個子彈，其實就都得嘅，不過就唔係咁大囉，個 可能性好低囉。咁另外啦，就係一啲隨身嘅物品都可以做槍，例如滑雪嗰啲定位棍啊，嗰啲又係槍。 又有 ,ok。 例如煙盒啦。 我記得嗰時另外仲有一個車咧，佢走入個谷倉定咩度咧，跟裝只翼咁樣會飛嘅喎。 哦，係啊，係啊，係 咪 啊？嗰係新康立嚟嘅。 係啊，舊啲㗎啦。 係 啊，同埋佢另外有一架好出名嘅車咧，係咪其實上次皇家賭場有出翻㗎？ 但嗰架就當然佢唔係佢 嘅。 係啦，咁嗰個車同一個款嘅啫。咁如果嗰個車係有彈射座位啦， 哦係彈射座位啊，機槍啦、啊。 係啦，最有用嗰樣嘢對一般人嚟講最有用嘅嘢就個車牌會轉 number 嘅。 哦，係、啊。 好笑。咁當然同埋佢亦都有防彈嗰個玻璃嘅嗰啲之類咁嘅嘢嘅。 係。 係啦，咁以當時嚟講，嗰、那個車已經係好犀利㗎啦。 係啊，咁另外仲有一啲古古怪怪嘅微型相機啊，呢啲咁嘅，而家就已經係完全 哦，而家普通嘢啦， 手提電話已經有啦，當然 係啦，當時嚟講就高科技啊， 雷射槍而家都仲未做到， 係 啊，咁技術上係得嘅，不過可能成間房咁大， 嗯， 要成少少嘅，咁就類似手提電腦嘅嘢啊，一個細嘅，好似電話鉸開嘅嘢個。即係羅渣摩年代已經有一啲咁嘅嘢概念啦、 嗯， 當然而家就通街都見到啦。 嗯啊 ，OK， 咁仲有冇啲同大家再數下嘅武器咧？有冇咧？你差唔多咧？ 都差唔多啊！如果比較特別少少嘅就啊、 嗯、好 啊，仲有一個就係嗰陣時好似係好科幻嘅嘢啦，就係、是、早期詹士邦用嘅嗰啲。潛水嘅推進器啦， 哦，係啊，係啊，係，而家真係有啦， 而家真係有喎，同埋 嗱 小型潛艇啦、嗯，而實際上真係同當年美高梅諗出嚟嗰隻差唔多樣喎。 點樣啊？ 即係好細嘅黃色，一個桶咁 啊。哦，嗰、那個阿、啊、周星馳咪玩過咯。 而家現實嘅小型潛艇 真 係 有 嘛？當然就冇兩隻手喺前面啦。 冇兩隻手啊！周星馳嗰套咩鬼嘢？咩鬼嘢？嗰套都玩過㗎。 哦，係啊，係 啊， 係 咯、啊，嗯， 嚇咁。好多其實、 啊、你講嗰個話真係飛行器嗰個就當然就係真 嘅啦，飛行器係真 嘅 添 啦，呢個 全係真啦， 嚇， 係 咯， 嚇， 咁孭喺背脊啊，跟住有兩個， 咁例如 有兩個掣咁揸喺手嗰個。 另外佢隨身啲飾物都有功能喎，例如頸鏈戒指都可能係 戒咩嚟㗎？ 你話戒指係個微型攝影機啊， 哦、 啊頸鏈又係一啲。VCam 咁嘅嘢啊，可以傳送翻啊！ 但而家你詹士邦真係冇曬呢啲嘢啦。 係啊，當時甚至信用卡都有， 啊唔係啩， 都有功能係。 咪就係碌卡咯，老 啊唔係，係例如羅渣摩啊，喺阿 Will to 阿 Q 嗰度咧，佢張信用卡可以放電嘅。 哦，即係唔係攞嚟開鎖啊？開鎖已經有功能㗎咯。我覺得可以放電㗎，係點啊？即係人哋一拎會電身嘅， 係 咁防你偷嘅。 啊，另外佢依套戲裏面佢支槍係周星馳嗰啲聰明的槍嚟嘅。啊 ，sorry， 即係點啊？ 可以向後發射嘅，即係 真係有啲咁嘢。 啊，個人揸咗佢支槍，結果射自己。 古惑的槍係嘛？ 係古惑的槍嚟嘅， 真係有㗎。咁搞笑。 唔係嗰套係啊，嗰套係。 O K， 佢俾佢揸咗佢支槍，點知一爆。 好啦，咁下個禮拜就應該係正式上映啦，新嗰套 係啊係啊， 我見到咧戲院已經有預售啊，大家如果想第一日睇咧，真係買定飛啊！ 反而咧真係而家嘅詹士邦冇喎，最怪其實都係其實喺士兵富士蘭咁， 佢怪 嗰架隱形車啫。 哦，嗰係啊，現代嗰個已經算怪啊。 最科幻嘅其他而家啲真係用下槍啊，或者啲，其實現實生活都有㗎啦。你話遙控架車技術上係做到嘅，唔係做唔到。 上一集 唔實際嘅， 車裏面有個救生器幫佢電翻個心臟， 係啊，呢啲 煲咁啫嘛。 呢其實現實生活 嗰啲只不過係將啲嘢二合一，咁攞啲有嘅嘢擺落去係嘛？係咯。 咁 有冇補充？ 咁甚至最唔License to Kill 仲有例如一個扮 VCam 嘅激光槍啊， 係 啊， 唔係寶麗來相機嚟喎， 寶麗啊唔扮寶麗來相機啦、啊、嚇， 雷射槍啊， 雷射槍啦、啊、嚇， 係咯係咯，好科幻㗎、啊，以前真係。 咁但係而家就已經完全失曬呢啲怪嘢啦。 係啦係啦，咁啊睇下今集會唔會加翻一啲武器上啦，不過主題今集都係人嘅鬥爭多啊。 因為可能而家嘅角度唔同啦， 唔同啊，係啊，係啦、啊。不過相信都好精彩啊，睇個畫頭都好精彩，係唔停咁打，同埋咧，即係你通常睇詹士邦個 poster 好少係樣衰，佢而家咧今集個 poster 已經係損曬喎塊面。 係啊， 啊好嘢喎、啊。 通常係咯、 啊， 其實就算 一路女角都係啊，一面都損曬㗎。 係一路到其實皮亞士布士男都係着曬好胎啊咁啊。 當然啦、 啊， 另外有一幅相就佢揸住槍嗰幅就冇爛面嘅， 係啊， 但大頭幅就反而花曬嘅兩個男女主角都咁啊幾特別嘅真係， 係啊， 即係你強調佢哋點樣辛苦同埋點樣啲集點樣打到殘啊， 係啊，咁、啊、 依家其實強調詹士邦個特務身份多過嗰啲好古靈精怪嘅， 即係似翻個真正嘅特務咯，係咯，就係同人哋打，同人哋 或者最初個作者點樣構思詹士邦咧？你估啊 ，Len 唔係佢有兩個 role model 咁樣， 其中一個係一個加拿大嘅商人， 係啊。 一個叫 Timerson 嘅商人啦。 時間唔夠啦，快啲講啦，我哋要。 咁或者再交代先頭先講嘅嘢 ，Young James Bond。 係啦，邊個嚟嘅咧？真係詹士邦自己喎。係啦，嗰個幾多歲到啊？ 十幾歲仲係做緊 讀緊書 啊。 咁啊喺呢個嘅係咪 Eton 啊？ 嚇 ，Eton College， 唔係 Eton 喎 ，Eton。真係有嘅喎，真係有嘅喎，呢個 college，OK， 唔係導讚出嚟喎，係一個好特別嘅，即係專係俾你啲即係貴族少少啊咁嘅，好出名嘅一間學校啦，即係我應該寄宿㗎係嘛呢間應該。 咁其實係一系列嘅小說啦，咁就到而家為止就仲要咗一。 即係你講 James Bond， 咁啊有咩特別嘅咧？ 做咗八本啦，都係講翻佢。年輕時代點樣初遇 Spectra 呢個組織啦？ 哦，就是 Doctor No 嗰個組織啊，咁你鬥爭咁樣。 咁嘅點樣去鬥爭啊？ 其實會唔會似翻啲金田一定柯南之類嘅咋？我估係。 真係唔知喎，因為未睇過呢個。 咁另外到底阿 James Bond Junior 係咩嚟嘅 ？James Bond Junior 咧， 好得意嘅稱號嘅喎，叫做003又二分一啊，到底咩？ 都係隨意啫。 哦，原來就003隨意。 其實 係 一套卡通嚟嘅，當然佢係。佢嘅靈感係來自一套唔係好成功嘅小說，叫就係你頭先講嗰個啦， 003又二分一， 一個七十年代嘅小說咁。 哦，已經咁耐嚟。 咁一個唔係喎，咁 個卡通就近年。 92年嘅。 92年 ，OK。 咁就係一個講詹士邦嘅侄啦。 哦，咁 佢講佢都係一個天生嘅運動好叻啊，推理能力好高嘅人啦。 唔係頭先搞笑版講矮仔啊，係嘛？即係都係好整嘅 ，OK。 咁樣佢。 但係裏面咧好多咧真正詹士邦入面嘅人物嘅關聯嘅 character 嘅喎， 例如啊，佢有個朋友叫 Hans IQ 啦 ，IQ 係邊個？ 就係阿 Q 嘅， 邊個係阿 Q 啊？就係平時整武器嗰個阿伯啊， 嗰個 冇錯， 整武器。 所以佢呢個 IQ 咧，亦都係不斷將啲武器借俾阿詹士邦。 喺呢度咧，就係佢嘅最好嘅朋友啊。咁樣當然現實生活即係當然睇返到戲啊 ,Q 阿伯嚟㗎點解咁細個仔啊 佢話佢個仔啊 係 我但係佢可能個故事唔係講現代嘅係咪 我諗個關聯可能 Q 佢學當係一個代號啦 喔咁啊 而家新嗰個 仲有呢仲有啲女角㗎喎好似 女角 Tracy 啦佢個女朋友啦就校長個女啦另外有一個叫Gordon 嘅又係佢嘅好朋友啦嘅同班同學啦就係詹士邦戲裏面成日都會出現一個 CIA 嘅特務，叫 Felix， 呢個就係Felix Nettet 啊，咁呢個 Gordon Nettet 咧就係佢仔啊。 哦，佢仔 OK。 咁佢將原本詹士邦嘅一啲人物嘅 關聯嘅 關聯人物都擺埋翻落去啦，咁成為。 喂，咁應該 OK 嘅喎，都幾得意喎。 好。冇乜印象呢個卡通咯，因為可能香港未必。 我諗佢早得滯搞呢樣嘢啦。如果而家搞咧，應該會幾流行嘅，因為幾似日本啲卡通嘅我感覺。 哦，係係 嘛？ 佢將一啲即係其實類似金田一咁啦，金田一都係一悲喪一個小說人物， 係咯。 然後就 係佢阿爺 金田一 監座啊嘛，佢就金田一啊嘛，其實佢個名就係。 咁佢依個就悲喪詹士邦將佢玩， 咁其實應該幾 玩翻個後生， 係咯。 啊，咁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gadget 嘅，包括死光錶啊。 嚇！咁有死光錶？ 噴射鞋啊！ 哇！咁犀利！ 咁因為佢卡通嚟嘅，可以玩多好多嘢嘅嚇。 啊、好似咪嗰有啲漫畫都要佢會出翻定點樣㗎？係咪有冇 曾經出過漫畫嘅。 嗯。而家冇成世出翻係咪？嗯。 仲有其實出過 games 添。 嗯，好好好。啊、好，咁我哋睇下做咩補充有冇嘢補充？嗰日我哋都 詹士邦暫時都冇啊，或者 先啦，一下 有啲咩新料再 下個禮拜做， 下個禮拜做我哋再同我一放其他啲資料啦。 冇錯啦。咁、我哋睇咗咧有一個咧和記嘅廣告喎、 啊。高達啊， 大魔啊！咁個即係水手服嘅少女啊，隻腳就 transform 咁，跟住變咗呢個大魔就飛咗上天。 係， 哇！原來係抄嘢㗎喎。 原本係咩嚟嘅 咧？原本咧就一個即係幾年前㗎啦，如果冇記錯，因為05年嗰陣嘅一個 game 嚟嘅。 係。 係啦，咁就係一個高達嘅 RPG game 啦，咁就其實完全係喺二世界嘅設定嚟嘅。咁但係咧就會有翻高達嗰啲機體咧，就係 QQ 地版咁嘅。 哦， 咁但係個廣告咧就係純粹一個雜誌廣告啦，咁就唔關個 game 事嘅啲圖樣，就係咧揾一個女學生，咁就有三款嘅，咁其中一款咧就係、是。隻腳變咗大魔咁咯，咁跟住就好似踩雪劇咁向前，即係向左手邊咁樣衝嘅，咁就係而家和記抄嗰個 poster 啦，一模一樣，連到校服都做翻一樣嘅，而家個廣告 都 一樣。咁另外兩款咧就係、是、一個就係老虎啊，咁佢兩隻手就變咗老虎，即係揸住條鞭同埋個頭。咁、 okay. 另一個咧就係對手變咗魔蟹，紅魔蟹隻鉗嘅。 怪咗 少少，唔怪嘅，都整得幾靚嘅。 係 係啊，咁當然啦，咁呢一個即係和記呢個咧就好明顯係抄嘅。 明白。 係啊，咁我都唔係好明嘅出發點係做咩啦？係啦，即係點解要模仿，唔係模仿我照得一個人哋一張 poster 嘅一個造型咧？咁辛苦，係咪做翻同一套校服？咁連個髮型都做翻嘅喎。咁大家可以將兩張相拼埋睇下，幾乎一樣樣嘅。 係啊。 咁同佢呢個實質嘅廣告本身嘅即係要 sell 嘅嘢，其實冇乜關係啊。 嗯哼。 即係如果你話要快嘅，咁都唔係大魔啊，不如第二樣紅水星咁樣係嘛？ 水星 或者你用第二啲方法嚟 sell， 即係你變咗隻腳咁樣冇乜。 水星你要腳冇噴射器喎，可能要咩啊？係得大魔嘅有噴射器。 你講快啊，幾時數到呢啲角色啊？講真 咁啊係， 即係你對一般人嚟講， 高達同水星， 你一般人嚟講，直情唔會聯想起呢啲高達嘅機械人添啦。係 咁可能佢同埋佢，不過佢依度都唔係真係好大魔。 哇，都好似㗎啦，大佬你啲喂，你係爭咗啲好。即係好 即係啲色淡咗啲咯， 唔 係 爭啲 detail 唔同嘅啫。佢唔係似大魔，佢似咗趙浩嗰、那個嗰隻腳，係啦，趙 浩 有腳嗰個樣嗰隻腳似嗰個多啲。咁 anyway 啦即係我就唔係欣賞啦。如果咁樣嘅話， 係 咯。咁另外就即係話嗰個 Donut Shop 啊，係咪嗰個 Krispy Kreme 啊 ？Krispy Kreme 咁啊，執咗粒喎。聽講 除咗機場嗰兩間會用到， 係啦，即係賣曬 之 後就冇啦，就最後啦咁。原來好多擁躉咧，覺得好可惜㗎喎。咁但係咧，但係出邊嗰啲同行咧就喺度即係講緊啲風涼話，話佢啲嘢冇人食㗎，梗係執啦咁樣啊。 咁我都幫襯過。 係啊，其實就唔係真係冇人食㗎，我相信真係同嗰個經營成本太高啊嗰啲咁有關啊。咁或者點解無端講呢樣嘢咁？即係其實我哋因為以前食好多東粒嘅喺加拿大，係嘛？咁成日就唔係話中意食啊，不過 唔係中意食，因為係得佢開通宵。 係啦，其實東粒 shop 喺我哋嘅眼中就係一間唔閂門嘅地方。咁去嗰度坐，去嗰度傾嘢最好嘅咁。咁香港咁其實我哋初初都 surprise 人會引入啊呢樣嘢，其實都預咗唔容易做。 其實好早期已經有嘅，我記得 有真係叫冬甩。 喺三月樓下。 冬天個冬甩碌嘅甩。 冬天 係真係叫冬甩，係就係佢哋開始咁叫嘅。 咁再講啦，香港茶餐廳聞名遠近嘅唐沙翁都係由佢演變出嚟嘅。 哦，或者係，咁即係想講就係話咧，大家其實就要知道嗰個唇亡齒寒呢個道理嘅，咁就唔好話睇到即係佢呢間執笠又好，或者玩具鋪執笠又好啦，咁大家就好似好慶賀咁樣，但其實唔係啊，即係其實真係隨時殺到埋身㗎啦， 可能 呢個海嘯係咪啊？ 例如你想玩一樣嘢，你可能已經冇鋪頭賣嘅， 遲啲係 有少少似美國漫畫 咁樣。先唔好講有冇玩添啊，即係呢個風暴其實遲早會關大家事，咁大家就唔好即係冷眼即係。旁觀算數啦，咁或者詳細嗰啲，我哋或者遲啲再同佢講下啦。 好啦， 咁其實係啦，因為今日嘅超時都幾緊要，因為我都冇漏咗嘢講先啦，等我睇睇先。咁另外咧，本來想同大家介紹 Star Wars 咧有兩本書㗎。 咁我下次先再講。 或者我講嗰個書名啦，大家如果有時間可以去揾先啦。咁就係呢個嘅，我以前有冇同大家講過咧？有一本係Star Wars 嘅一個 screenplay 嚟喎，即係劇本啊。咁但係咧，佢呢個劇本咧係竟然咧，連佢哋以前啊嗰啲冇出街啊嗰啲個原稿佢都擺埋落去喎。咁樣大家做個對比非常有趣。咁呢本書叫做點讀咧 ？The 咩 Annotate Screenplay 係啦。咁佢就主題就 Star Wars 咁樣嘅，係啦。咁個作者就叫做Lauren 咩 Bosorel 咁上下啦，即係唔係英文嚟嘅， 係 啦， 德文嚟。 咁呢個咧就自書嚟㗎，但係咧全個咧就係嗰啲劇本嚟㗎。咁佢有講翻佢嗰個。來龍去脈啲嘢點解會後屘演變到咁啊？同啲 design 佢點樣嚟？咁幾得意嘅。咁另外咧，有一本咧真係喺 page one 咧應該仲賣緊嘅新啲嘅。咁就 making of 呢個 Star Wars 啊。 OK。 咁佢就係佢咩 就係咩啊 ？Definitive story behind the original theme 咁樣嘅，係啦，咁大家去揾下，咁啊封面就係佐治魯卡斯同埋阿 Skywalker 咁樣嘅，咁喺度傾緊偈咁嘅啫，係啦，咁嗰本書真係由阿佐治魯卡斯咧，即係第一套戲啊，咁開始介紹嘅喎，即係佢唔係真係淨係講Star Wars 嘅喎，咁大家知啦，佢即係有一套好出名嘅票房嘅戲叫 American Gravity 啊。咁亦都係嗰套戲第一套呢係 Harrison Ford 即係提攜 Harrison Ford 去做嘅戲呢咁佢由嗰套戲好似開始講返啦咁我唔知有冇講 THX1138 咁嘅咁遲啲有機會同大家詳細講返啦咩 THX1138 原來係即係喺即係美國電影入面呢原來好多電影入面都係玩呢樣嘢㗎喎就攞返呢個1138呢嚟玩就 THX 大家就應該知啦就係一個 system 啦但原來呢最初係嚟自呢部George Lucas 都短片嘅，係啦，咁其實咧嗰、那個Terminator 入邊嗰個 T1000 咧，即係成個銀色嗰個警察樣咧，原來都喺度抄出嚟嘅喎。咁同你遲啲再同大家講啦，因為今日時間係唔夠嘅啦。咁或者咧，我再講下啦。咁如果因為頭先我都見到已經開始有人係玩呢個 Halloween 嘅 party 啦。咁或者我哋講多兩句咧，就係、是、喂，印象中最見得到有啲咩 Halloween 嘅人物咧？ 我諗僵尸、啊。 除僵尸外，怪啲嗰啲特別啲嘅，唔係妖怪類。嗱，我見過咧人扮 Robot Cop 喎， 我見過， 好笑嘅，咁我講埋先嚇。 天寒地凍有人扮變形俠醫咯， 唔係啩？唔係啩？真係剝衫扮嘅。 真係有。 嗱，你講嗰個係咪外國嚟㗎？ 外國外。 係啦，咁我哋嗰時喺即係 僵尸啊，佢可以夠膽死。 係。咁以前咧，一去到 Halloween 咧，僵尸就塞曬車嘅喎，咁啊成街都人好似一個 parade 咁樣嘅。 係。 咁嗰時咧，我見過有人扮 Robot Cop 喎，咁當然佢唔係整得好靚啦。 係。 咁但係最好笑嘅就係我哋問佢支槍咧，佢怕個大髀咁樣攞出嚟先啦，咁啊，咁冇槍嘅 Robot Cop 搞笑。咁有一個咧唔識死喎，竟然扮差佬喎。 啊，我記得另外 你知唔知扮差佬原來俾差佬拉㗎？ 會 啊， 犯法。 Halloween 都唔得㗎，大家唔好亂嚟。 另外有一個就扮嗰個海綿嗰、那個古舊嘢。 哦，咩 square pants 嗰、那個係啊，真係嗰似唔似㗎？ 佢完成度好低喎， 不過真係 真 係 諗嘅樣子，你搭地鐵嘅你諗下。 你係香港嚟講， 唔 係都係外國。香港通常就扮啲比較輕型啲嘅嘢嘅。 唔係香港啲人可能係去到先擺落去， 又或者係啊， 挑爛頭嘅話咁。 係啦係啦係啦，咁相信今晚蘭桂坊咧一樣好熱鬧㗎，係咯。咁如果大家係今晚可能大家聽唔切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去玩啦？咁之後或者同我哋又講下你見到啲乜嘢咁樣啦， 或者可能簡單啲戴個 Phantom 面具嗰啲。 我都扮過啊，呢個係唔係面具㗎，成套㗎嗰次我係、 哦， 有埋袍有埋剩嘅，好多人揾你影相嘅。 OK OK， 咁大家就好啦。咁如果有機會，大家就去玩下啦。咁或者 cosplay 嗰啲，大家遲啲再同大家再講下其他嘅 cosplay 啊。OK， 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再講講你個 email address 咧，就 tasukusf@yahoo.com.hk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噶，咁大家有咩補充啊，幫你補充嘅資料都可以回信俾我哋噶喎，咁同埋有啲咩意見啊咁樣嘅。OK， 咁再多謝一次上一次幫我補充資料嘅朋友啦。係。OK， 好，咁我哋 隨住占士邦聲，我哋都要完今次嘅節目。 好，我哋都要出去玩啊。 係 ，OK。 Party 開始啦 ，OK。好，拜拜。